就是爱音乐，别叫我停下来。Come on. 我就是爱唱歌，呼吸打着节拍。我心里的热情是我的指南针。要快乐就快乐，做什么都认真。叫我停下来，我一直在寻找，连做梦都在笑。我心里的热情是你的指南针，想靠近我的人，你方向要对准。 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是你的拜拜 DJ， 想找你陪我一起聊聊这世界，整天的工作重复说

FM 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僵持的心里，用同样的决心做不同的决定，这样也好，我的任性会成就放弃，一站一站带着伤心一路走下去，让一下我不熟悉的眼